你的笑。

品，20多款超值家居产品一律一元秒杀，终极抽奖赢免单，抽取液晶电视、电烤箱等，均有机会赢取2017元免单。9月23日、24日、10月7日、8日，顺通总店、长阳店与您不见不散。总店地址：良乡月华大街1号，89369998。长阳店地址：原长阳环岛东北侧，6173701555。 2.4亿保养补贴盛宴，只为奥迪车主开席，专享尊享保养套餐，现已全部上线，火爆正品中。Q5 单次保养低至713元 ，A6L 保养低至717元，详询北京奥之旅010-6137-8886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Peace.

纪莲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，她的脸庞圆圆的，她的皮肤非常的细腻。虽然她现在已经有一些年纪了，虽然她好像近年来的演绎是在好朋友像孟庭苇啊，像巫启贤的巡回演唱会当中作为嘉宾，可是他的一些老歌还真的是能够打动很多人的，比如他刚刚演唱的《悔》。过去的事儿呢，就让它过去吧。很多人都会这样劝慰自己，告诫他人，一直回头看只会毁掉现在，阻碍未来。不要去恨一个人，那是对自己的折磨而已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伍佰演唱的《美丽新世界》。 将一个天空画上一道彩虹，有绿绿的树和暖暖的风，给我一杯酒，我轻轻地说，只要忘记曾经， 演唱的《美丽新世界》。有一位心理学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，说一个人毕其一生的努力就是在整合他自童年时代已经形成的性格。这句话的意思呢，是一个人成年之后在性格上的种种不足，大都可以在童年当中找到原因。他的童年经历已经为他长大之后的心理发展埋下了一颗种子，决定了他的走向。虽然是童年，实际上已经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门。 May God bless and keep you always. May your wishes all come true. May you always do for others and let others do for you. May you build a ladder to the stars and climb on every rock.

去了什么，还剩下什么，不再等待，面对你慷慨无节制的爱，我该不该勇敢的离开，对自己坦白，爱狠狠的还在，找朋友陪伴都抵不过你一半，泪在眼里打转，爱已变成黑白，找不到答案，也不想谎言主宰，对彼此坦白，我们真的失败，背叛不是意外，就算承诺不在，心换成了旧爱，爱的没了姿态，我会释怀，让时间把一切都冲淡。 我们常常希望另一半和我们一样单纯、执着、诚信，可是现实的世界呢，到底是怎样的？寻找幸福有多重途径，只是生活将爱情渐渐的物化，很多事情的本质不能光靠眼，还要靠脑子。继续的歌，曹格，掌纹。 是没有理由，悲欢的注定。

的快乐，对不对？ 伤。